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到半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是爱慕，当作恶报，赎罪还是问路？ 到底今晚你去边啫？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听到这首歌啊，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购买你所感兴趣喜欢的产品。逛商城里面啊，也有一个红码头的一个专场，里面有20多种的红酒啊，保证每一款红酒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啊，就是价格的优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1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3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为良。明天的尾号限行是4和9，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任嘉萱的《迷路》。 放弃被放弃的誓言，不再为爱迷了路，重新定义幸福的滋味，应该要有点甜，有尊重和体贴，有为我不顾一切的绝对。 乎我笑得哭流的泪，这样的一个人是谁带我踏上新的路，带我品尝幸福的滋味。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任嘉萱的迷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呢是赵传耀演唱的你我的约定。另外呢，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疯狂特购购买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好，继续来听赵传你我的约定。 那年你决定朝北而去，而我却必须往南远行。你渡过那条潺潺小河，而我却翻越这座高山。经过多少年，一切都已无法找回，你我却都背着各自的疲惫。是否从头展现当年的豪气，别忘了当年你我的约定，希望能总有一天再次相聚，共同分享彼此过去的经历，再从头展现当年的豪气。

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刚才啊，在这个腾讯新闻看到了一篇新闻，还是蛮有意思的哈，说。北京警察四管齐下教育逆行女教育这个逆行的女司机哈、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女司机在这个警察的这个交涉过程当中态度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个北京交警就说了，这是我的警官证，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正式表明我的身份，如果你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将对你采取强制的措施。什么是强制措施？你先自己百度搜一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这叫强制措施，明白吗？我明确向你表明了我的身份了，明白了吗？我有权利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这是人民警察法和刑事处罚法、治安处罚法的明确规定。你懂不懂什么叫逆行？驾考科目一里面有这个明确规定，你回去重新考一遍科目一，上网搜一遍，明白了吗？这是执法者跟你说的话，把这个警官证合上之后再告诉你，我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错了就要虚心接受，明白了吗？两种态度我都告诉你了，要沉得住气，不明事理，明白吗？此时啊，这个现场就响起了这个热烈的掌声了。而这个女司机，而这个女司机呢，可能就是之前态度不太好啊，而且呢还跟这个警察在狡辩。而这个北京警察又说了，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好好跟我聊天，可以聊，我这个人呢爱和人聊天，别跟我嚷嚷，嚷嚷的话呢我就表明我的立场，我就拘留你，治安拘留15天，我还告诉你我有心脏病，刚做完手术，你再跟我嚷嚷我就躺在地上。这短短的一分钟的对话呀，可谓是凝聚了这位警察的毕生功力了。好多网友都评论啊，说这位警察说的有理有据有节还幽默，这个女司机呢是犟嘴还逆行。其实啊，在这里呢我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吧，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规则，否则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吧。好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所喜欢的产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天地的烟火怎似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写下灿烂的诗篇，不管有多么疲倦，将来正好世界多变迁，影子光辉